不，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区。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或者呢是跟医生有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向您介绍的是高铁救人的故事，那么它到底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情节呢？李翔坐在G672的次列车15号车厢的椅子上，等待着进入郑州东站的那一刻。一旁是他的妻子和一对不到一岁的双胞胎孩子。原本一切顺利，但突然他觉得胸口有点发闷，额头上开始渗出虚汗。很快他呼吸急促起来，李翔下意识地用右手捂住胸口，身子渐渐地从椅子上滑落下去。面对丈夫的突然变化，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不知所措，慌乱地寻找列车员寻求帮助。列车员开始通过广播向乘客寻求援助。不多时，一位老者和一位年轻人从二车厢一路小跑地赶到李翔身旁。老者迅速断定李翔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知道此时的李翔血管被堵死了，心脏严重缺血，需要想尽办法尽快疏通血管。老者从李翔妻子的话语中得知，他在2006年的时候做过心脏支架手术，但是2013年因为病情稳定便停药了。让老人感到庆幸的是，列车上配备了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辅助药物阿司匹林。前一排乘客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丸，老人接到手中，下意识地数了一下，30粒。这位老人对旁边的年轻人说，快与河南省人民医院联系，让医院做好救治的准备。大约11:30，一辆救护车停在郑州东站。12点的时候，躺在车里的李翔被送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此时的郑州阴雨绵绵，但是老人始终陪伴在李翔身边，甚至和医护人员一起推送病人。12:20左右，李翔被推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而这位老人将病人交给了他的学生高传玉，并且一起制定好抢救方案。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高主任告诉记者，手术持续到下午2点，李翔的心率逐渐稳定，血压和心跳都开始恢复正常。然而当一切妥当的时候，李翔的妻子却看不到这位老者了。其实当李翔还在手术的时候，这位老人便悄悄地离开了医院，坐飞机赶到了淄博，因为当天还有27位病人等待着他的义诊。很多参与救助李翔的普通乘客并不知道这位老者的身份，但是当这件事情被人们发上网上的时候，有好事者发现这位老者的名字叫胡大一，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在他的诸多头衔和待遇中，有一条便是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位网友在查询胡大一的资料时发现了这句话，并且把它发到了网上。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我似乎明白了这则胡家的家训。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向您介绍一下，胡大一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是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医学教育家，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的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的所长、心内科主任，同时也是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听了这则故事，我们一方面感叹啊，这位李翔，他虽然不幸突发疾病，但是还是很幸运，在 这列火车上竟然有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心血管一直不太好的话，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希望大家随身常备一些药品，也算是有备无患吧。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给你20年时间去恋爱结婚生子。那么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文章说，一次手术如果让一个20岁的花季少女从此失去做母亲的权利，那么她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医生在全力医治疾病的同时，是否还需要对患者的人生负责呢？2年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兰早上醒来，觉得头晕目眩，额头滚烫。她当时并没有太担心，因为前几天外出面试被一场大雨淋得湿透，感染了风寒，无非就是没有治愈的病更加重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小兰迷迷糊糊的想起床，突然发现左腿不怎么听使唤了。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快帮帮我，我动不了了。听到小兰的呼救，舍友们赶紧扶起她直奔校医院。校医院的大夫们诊断之后，直接拨打了急救热线，小兰被急救车紧急送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为小兰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小兰的偏瘫是脑血管发生了栓塞。脑血管栓塞常见于中老年人，像小兰这么年轻的女孩发生栓塞的可能性极低。那么栓子到底是什么呢？神内的医生们心中起了疑问。就在医生努力寻找病因的同时，小兰的病情突然恶化，患者目前心衰导致呼吸衰竭，情况不容乐观，需要马上转呼吸科重症监护室。神内的医生做出了诊断，患者持续高烧，心脏有杂音，是否存在感染？根据临床经验，监护室请来了心脏科的医生会诊，经过心脏超声等一系列的检查下来，导致小兰高烧和偏瘫的病因终于诊断了，感染性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是一种极其凶险的病，死亡率高达75%以上。由于种种原因，细菌侵入了小兰的体内，并且在心脏瓣膜上安家，通过不断的增长繁殖，形成了一个赘生物。这个赘生物像一颗炸弹悬在小兰的身上，随时可能引爆。而导致小兰这次偏瘫的元凶，就是因为瓣膜上的赘生物部分脱落，脱落的细菌栓子顺着血管到处游走，堵塞了脑血管，形成了脑梗塞。如果不及时治疗，赘生物会不断脱落，堵塞其他的血管，接下来可能还会导致失明、失语，甚至威胁生命。通过诊断，专家们认为小兰的心脏瓣膜已经被细菌侵入，瓣膜上充满了细菌栓子，随时可能脱落，已经没有办法保留了，应该全部切掉，置换一个心脏瓣膜。对于这个手术方案，会诊医生们并没有太多异议，但是手术风险极高。外科手术原则是不能在患者发烧时手术，因为发烧会使人体处于一种高代谢状态，而手术要求人体处于一种大致正常的生理功能状态。贸然在人体发热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会额外增加人体的负担，容易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恶性后果。但是小兰的病情异常凶险，经过仔细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心脏科主任徐东拍板， 亲自主刀为小兰做这个手术。在制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徐东主任犯了难。临床上，置换手术普遍采用的是机械瓣膜。从理论上说，这套装置可以用一辈子，但是由于机械瓣膜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物，这将导致患者从此失去做母亲的权利，不能再生育了。他才18岁，人生刚刚起步，如果现在就剥夺了他做母亲的权利，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挽救病人？怎样选择对病人最有益呢？徐主任陷入了沉思。经过反复考量，徐东主任决定给他置换一个生物瓣膜。生物瓣膜不同于机械瓣膜，不会影响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但只能用20年。20年后，病人需要再做一次手术。从医学专业角度来讲，这也许不是最佳方案，因为多做一次手术就会平添一份风险。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不仅仅是治病，还要对患者日后的人生道路有所考虑。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享受完美人生的权利。如果我给他做了机械瓣膜，他和他的家人虽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遗憾。徐东主任解释说，我想，所以医生要谨慎决策，生命的奇迹就在这里，医生的成就感也在这里。徐主任的决定得到了小兰家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由衷的欣慰，他们放心的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为了这一次手术，徐东主任的团队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但即便如此，手术的风险也绝不容乐观。麻醉并发症、心脏骤停、败血症、术中术后大出血，十几种可能性会出现风险，都有可能夺走小兰的生命。这些风险对医生的专业技术提出了巨大挑战。徐东主任主刀的心脏手术已经有几千余例了，不管是多么危险的手术，他总能沉着应对，举重若轻，这一次也不例外。经过惊险又漫长的手术之后，小兰的心脏瓣膜被成功取出切除，并换上了生物瓣膜。她的生命保住了，她的生育能力保住了，她做母亲的权利也保住了。徐东主任对重获新生的小兰说，我给你20年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孩子，让你的人生啊一步一步完美起来。20年以后你回来找我，我再给你做第二次手术。让你人生完美，这是徐东主任对病人所做的承诺，也是所有医生对患者的庄严承诺。在医者的内心深处，深藏着以人为本的大爱，他们珍视生命，尊重生命，拯救生命。于是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病人的心灵之火也再一次被点燃了。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呢叫做做抑郁患者的魔镜。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有人形象地将精神科医生比喻为负性情感的垃圾桶，甚至有朋友问我，你经常面对抑郁症患者，会不会有一天你也抑郁了呢？下面的这个故事能告诉你们答案。一天下午，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推门而入，穿着整洁朴素。我赶紧热情地招呼她坐下，但她表情冷漠， 坐下后先用手绢擦了擦脸颊和脖颈处的汗，这才说，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还有事儿，急着呢。按着就医流程，我问他，您以前来诊过吗？带病历本了没有？没有。他略有些不耐烦，哟，那抱歉，第一次看病啊，需要详细记录您的情况，麻烦您啊去买个病历本吧，这样啊有助于以后对您的病情进行监测。我耐心的解释说，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他悻悻的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几分钟之后，他再次推门进来坐下，怨气很大。通过详谈得知，这位患者近两年常规体检突然出现了四种病，椎动脉供血不足、关节炎、青光眼和高脂血症，感到很悲观，觉得生活没意思，慢慢的也不喜欢出去逛公园了，有的时候呢在家看电视看不到半个小时，就莫名其妙的厌烦烦躁起来。阿姨的描述和症状表现应该是老年抑郁症，其情绪和患者躯体疾病有关。我耐心的向他解释这些疾病对身体的影响程度，试图减轻他的心理负担。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丝毫没有缓解阿姨对自己身体的判断。他长叹了一口气，哎，我这辈子呀太可怜了，浑身都是病，而且现在病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担心、无奈和焦虑之情是溢于言表，他甚至还联想到不如意的往事，什么文革的时候说错话被批判，工作中同事为难自己，儿子结婚了迟迟不要孩子，老伴儿不关心自己，整天就知道遛鸟下棋。说完家人的不是，阿姨呢又开始数落起邻居了。邻居啊经常劝我想开点，不用总想着以前的事儿，让自己不痛快。阿姨脸上充满了鄙夷，她说，我一听这个我就受不了了，他们那种可怜别人的态度啊，就像他们高高在上似的。哎呀，所以啊我一般不想和人提起我这个病，也担心别人说这事儿，就渐渐的不想跟人来往了，我宁愿一个人坚强的活着，也不愿意看别人可怜的眼神。阿姨说着病眼角有些湿润，我默默的递过纸巾盒，她迅速的擦了擦眼泪，接着说，其实呢他们也喜欢跟我唠叨自己的问题，我劝他们的时候心里边也会不舒服，你们也有这么多问题啊，凭什么你还来劝我呀，你说烦不烦呢？虽然阿姨满口说烦，但是听得出来她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我说，我想这么多人都找你，说明对你有信任。我适时的给了她一些鼓励，那是别提了，他们啊都把我当知心姐姐，只是啊我能排解别人的毒，我自己这个毒啊没人能解得了啊。我继续说，您正在帮助别人，这一点给予理解和支持，看得出来您年轻的时候啊受的那些苦经历似乎帮您更好的理解和帮助了别人。那是啊，我有时候也想，哎，我经历的那些苦比他们现在遇到的那些苦要难多了，我都挺过来了。哎呀，你们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呢就反而能开导他们了。阿姨的神情此时已经少了一些抱怨，就像换了个频道一样，我的心里边也轻松了一些，所以开了个玩笑，哎，您快把我的饭碗给抢了，我压力山大了哈。听完这话，阿姨居然笑了起来，这是进门以来他第一次让我感到了还有那么爽朗的一面。送走阿姨，我松了口气，我知道正是倾听、沟通和对阿姨的理解让我治疗开始出现了转折。此后一方面我心里边也逐渐不再总以医生的角度去关注她的缺陷和可怜，另一方面也不断挖掘她身上的积极一面，让她感受自身价值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他认可了我的治疗，每个月都会来找我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不等。通过引导，他每次谈话内容也不再限于抑郁症那点事儿了，拓展到 老年人是否可以跳交谊舞、爬山，到底有哪些利弊，吃哪些食物有益身体健康等等。在不断的互动当中，阿姨的生活变得丰富了，生活态度也更积极了。最近的一次谈话当中，阿姨笑着说，已经和老伴儿开垦了一小片地，开始种菜了，说到时候一定请我尝尝。他的病情也慢慢缓解了，家庭和邻里关系也更加和睦了。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对看病的态度。之前我只是看病，病不好加药，还不好就换药。这种看病方式往往忽略了对患者内心的关注，往往也让我时不时的感到一种看病的累心。而现在我看到了基于对患者内心体验的理解和积极关注的治疗方向。高科技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是一项重要的临床工具，但医生永远不能忽略患者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维的特点，倾听、交流、理解和帮助是很重要的。有专家说，精神科医生不仅仅是负性情绪的垃圾桶，更是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的反射下，患者能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能看到自己闪光的一面。其实精神科医生要做的就是帮助患者看到自己闪光的一面，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快乐的工作和生活着。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向您介绍了一些发生在医院或者是发生在医生身上的故事，不知道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您对医生和患者是不是也多了一份不一样的感受，对医生的工作是不是也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呢？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发现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周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